上世界的劲女孩，爱见不懂三个七个，乱叫也乱跳 weekend high， 喧哗掩盖空虚，给我作挡箭牌。Yeah， 感激某天有一个真挚他，看穿这一个心漂泊孤单街，他牵我手，他费心把我关心了解，而灵魂在爱。